聯合航空，一架波音客機起飛之後無奈有引擎故障，有大型零件鬆脫，差啲擊中地面嘅民居。航機最終平安折返機場，冇受傷報告。美國當局將會調查事件。聯合航空表示，呢一架波音777客機當時從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前往夏威夷，在丹佛機場起飛無奈右邊引擎故障，有大型的碎片跌下，機上有231名乘客和10名機組人員。科羅拉多州警方在 Twitter 上載照片，顯示客機碎片散落一地，一件看落似是飛機引擎外殼的大型碎片散落在一間民居的屋外和草坪，警告民眾切勿觸摸或者移動碎片，以便當局調查。天氣方面，華南地區普遍晴朗，在早上10點熱帶風暴杜鵑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大約10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移向菲律賓中部。预测今日天晴干燥同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本周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每一个社会应该都可以对佢自己嘅政府系作出合理嘅批评。另外就系社会制度嘅存在，应该系为咗自由，保护穷人同埋弱者。嚟紧星期日，广东广西同大家讲下开放社会。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广东广西文杰华、岑日飞、李盘胜一起倾开放社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送给每位成为了爸爸的小伙子。为父亲，又或者由小伙子过渡成为大丈夫，充满住不安同埋疑虑嘅呢一点，实怕佢哋都感受得到，亦都从佢哋呢一个新角色去体会从前爸爸与自己嘅相处。 有谁来救赎我？ 作曲填词都有实怕，编曲有实怕 ，J1N3 监制阿 Bert 加上实怕。今日星期龙虎榜上榜第五个礼拜，微升一级啊！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 ，Super Moment 播板糖。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冇嘢俾你去集中精神嘅时候咧，咁时间就觉得好慢。 感受时间应该咁讲，其实都几依赖我哋嘅视觉嘅。即系例如有人话，当危机出现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个眼睛咧。是会再更加快地转动，令到我们感受的时间慢了。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早晨。 晨，早晨啊！嚟到咧今年啦，2021年2月21日啊，一个非常之哇，真系好和暖嘅冬天嘅早上啊！咁样喺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李盘胜校长， 早晨， 早晨。咁啊，另外咧就系主持文洁华啦，电话旁边岑日飞， 大家好， 早晨， 系 啊， 早晨。 咁啊，其实好兴奋，今日嗰个题目吓叫开放社会。咁啊，因為點解咁興奮呢？喺我讀大學嘅年間咧，就有好多同學都好熱衷於咧讀呢、這、一個一個 Karl Popper， 即係我哋叫波普爾嚇呢一位哲學家。咁其實係奧地利人啦，咁啊後來長時間喺英國啦，啊亦都係倫敦經濟學院咧、政治經濟學院啦。咁咧佢一本書咧，有兩本書咧，就係啲人好熱衷去讀嘅。一本咧就係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冇錯冇錯。咁另外一本咧就係歷史定論主義的貧窮或貧乏啦，係啦嚇。咁啊就我嗰陣時咧就個 Karl Popper 一個好熱門嘅名字，我甚至有啲同學咧係慕名去到英國去拜訪佢。咁佢嘅年紀都唔細，因為 佢係倫大教啊。 佢喺呢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係啊 係啦。咁啊，你讀歷史嘅喎，李培盛。咁你讀書嘅時候有冇接觸過呢一個哲學家咧？ 呢個波普爾啦 ，Popper 有被稱為開放社會之父啊嘛。 嗯， 可能因為佢呢本書《開放社會及敵人》。我讀歷史，但係咧我其實讀兩個系嘅。 係。 我讀歷史。及政治系 哦，我仲以为你 系 历史同哲学。 系我读 degree 嘅时候系两个系。咁我喺政治系度读到。 嗯。 因为我 second year 嘅时候咧，读一个 topic 咧就系极权主义啊。 系。 读极权主义嘅时候咧，我花咗好多功夫啊，做咗又写咗篇文咧，就关于极权主义里边咧就有读到有波普尔嘅。 嗯嗯。吓 Popper 嗯嗯。 因为佢系反极权主义嘅。 当然系。 系啊系，所以接触佢咧主要呢、這个，咁所以佢。是罗素都话啦，佢其实影响好大嘅。佢呢本书咧，四五年嘅时候写出版嘅， 嗯， 即系都好耐啊， 嗯嗯。 咁啊，但系到今日咧都仲好大嘅影响力嘅， 嗯。 所以罗素都话咧，佢话呢本书咧系好深刻咁样咧，系捍卫咗民主嘅， 嗯。咁啊，同埋佢仲有一個開放嘅理念，同埋對於一個所謂專制同埋極權啊封閉社會啦嚇個對立面咧嘅睇法啦。好啊，岑日飛，你對 Karl Popper 有啲咩淵源咧？ 我嘅淵源哦，我嘅淵源就深啦。我廿幾個時候嗰時喺中國學生周報寫專欄啊， 嗯， 我哋專寫 Karl Popper 咧，連載嗰時一個禮拜一次。 哦， 我個專欄叫做《新思潮》。叫新思潮，嗰時啱啱嗱，嗰時就六十年代，我就已經喺度介紹 Karl Popper 啦。 嗯。 啊，所以我變咗就個淵源梗係大啦，變咗。但我點解會睇 Karl Popper 咧？嗱，最先推出 Karl Popper 介紹俾中國人識嗰個人咧，叫做殷海光。 係。 殷海光有本叫做《中國文化的展望》。 嗯。 咁啊，佢裏邊咧就係介紹咗呢個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同埋海耶克嗰本《造奴隸之路》。 係。 呢個就開殷海光。嗰時嘅推動西方思想嘛，佢同嗰啲講中國文化啲唔同嘛， 咁 啊推崇呢兩本書，一本就海耶克嘅《道路與之路》，一本就係靠 Popper 呢本《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咁啊，系啊，嗱，殷海光即系喺台灣啦，甚至喺香港嘅影響都非常大啦。咁啊，特別係即系佢嘅即系政治嘅睇法啦。咁但系咧 ，Karl Popper 同埋殷海光咧都有啲類似嘅，就喺個哲學嘅。取態上面都是一種即係幾強烈的理性主義嘅邏輯思考嚇，咁樣好唔同。咁但係都要講少少啦，其實就是我哋今日咧唔係就係抒評啊，我哋係對一個開放社會嘅理念，同埋對波普爾佢亦都有冇受過一啲批評咧？咁當然都會有啦嚇。咁佢個背景咧就係佢係一個猶太裔， 猶太人嚟嘅。 咁咧就亦都係喺奧地利生活嗰陣時咧，喺1930幾年已經哇知道咧， 真係冇命㗎， 走流㗎啦，快啲走啦。咁咧就即係其實路徑都同好多猶太裔嘅知識分子似啦，就去咗英國。嚇咁咧就，但係當真係爆發戰嘅時候咧，佢戰爭嘅時候咧，佢咧就係喺呢個這個紐西蘭。嚇咁嗰條路線都係比較似嘅啫，落到紐西蘭咧去講呢個哲學嘅問題。咁所以1945年出版嘅呢一個即係《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咧，係絕對有佢切膚之痛。 嗯嗯 咁同埋另外一本咧，就所謂對於一啲 嘅極權主義嘅睇法啊，或者佢自己對馬克思嘅批評咧，特別係啊李盤勝校長好熟悉啦，佢對於所謂歷史社會歷史主義嘅貧乏啊，就係覺得話呢個唔係一個命定論，呢個唔係一個決定論。即係歷史主義走嘅嗰種嗰幾種步驟係咪必然係要咁樣樣？ 係， 佢覺得咧最重要即係個人本身又如何咧？人嘅位置喺一個咁樣嘅社會裏邊係點樣咧？咁嗱，咁我哋講翻啦，睇下我哋對開放社會嘅理解，就唔係一定要依書直説嘅。其實開放社會係咪你嘅理想社會咧？ 開放社會咧，好明顯，如果我哋讀歷史又好，讀政治又好咧，我自己。開放社會咧，好明顯係其實我自己睇法咧，係近幾百年來咧，人類除咗話發明一啲科技係影響我哋生活之外咧，對人類影響最深嗰樣嘢咧，真係一個啟蒙啊！即係啟蒙時代到而家幾百年噶啦，即係人類一個好重要的一個發現，就係我哋真係要解除咗我哋嘅 chain， 因為我哋過往幾千年咧都係一個枷鎖綁住人嘅。但是你会发觉近代这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样东西英国发展得非常成熟。其实就是即是我们真的解放了人。即是你先看回原来我们古时的人其实根本生活是一个很专制的皇权下面。咁而我哋呢个好重人类好重要一个发展嚟嘅，即系人民社唔系净系科技啊，固然科技都好重要吓，但系呢样嘅发展系其实系付出咗好大代价，牺牲咗好多嘅生命，先至出现到今日出现一个西方嘅呢种咁嘅文明，呢种真系一个系好值得珍惜嘅一样嘢嚟嘅。 咁啊，当然咧，而家咧就开始竟然听到啲反调嘅声音嘅， 系嘅系 嗱，咁我想问阿岑日飞啊。开放社会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个好正面嘅一个想法？ 以前我廿几岁嘅时候推销 开放， 推都可以讲系推销噶，宣扬啊嘛。嗰时梗系 fans 嚟噶啦，而家梗系当然有好多保留啦。变咗之后睇到，你而家见到问题，你开放而家 COVID-19 知道开放社会嘅毛病咧？因为开放社会好讲尊严噶嘛，我最近啱有个朋友喺瑞士翻嚟就讲瑞士嘅情况啦。啲人唔肯戴口罩，因为呢个系违反咗人嘅尊严，戴咗口罩冇尊严。嗱，呢个就你讲开放就唔戴口罩噶啦，喂，你唔戴口罩啦，即系叫做咩啊？叫做搞到嗰啲病毒啊到处传染。呢个咪就开放社会嘅弊病啦。所以唔可以话完全部开放，其实喺个开放同埋嗰个。要對個開放針對另一個情況，嗱，依可以傾傾嘅依兩樣嘢，因為問題就話開放社會又唔係靠波凡首先提出嘅，首先提出開放社會，以喺西方嚟講嘅，中國其實都有嘅。以西方嚟講，我開放社會個第一個人咧，叫做一個法國哲學家，叫做 Henry Bergson 啊， 帕格爾係 帕格森 係 就帕格森，你以上次。讲直觉嗰辑已经有冇提到佢、 有， 佢就讲直觉嘅，所以佢首先咧就提出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呢个咁嘅分别。咁呢个 Bergson 咧就其实佢系唔止啲哲学咧，佢1927年就攞 诺贝尔文学奖嘅，系 好劲喎， 写文写得好。 佢首先提出呢样嘢，不过我认为咧，我哋而家讲开放社会，讲埋开放社会嘅反面。咁而家你話講封閉社會，呢、這個世界好難封閉，有咗 internet， 所以你講封閉點封閉啫？有 internet 點封閉咧？啲信息到處遊移 咯。咁咪好似緬甸咁啫嚇，即係刪咗佢咯。 所以其實而家你講開放社會嘅對立面咧、其實我就主張係用一個可以對照究竟開放好唔好？開放社會對立面咧，應該就話嗱，如果以呢、這個Karl Popper 你嗰派思想家嚟講嘅。嗰時提出咗叫極權主義嘛，但極權唔係咁好啊，極權個極字太過絕對啦， 變咗專權啦， 極端，其實應該係威權， 威權 係開放社會嘅對立面就係威權社會，即係講威權社會而家我哋用一個更加通俗嘅講法就叫做重視監管嘅社會，威權啊嘛 ，authoritarianism 啊嘛，威權就我要監管你，但係個開放社會咧就不受監管。咁其實兩者咧，其實係太過放縱，太過放任，其實唔係咁好喎。係需要有少少監管，又唔可以監管得太犀利喎。 所以呢个系一个平衡啊，即系威权同埋开放之间嘅一个平衡，呢个系最理想 的。系阿飞哥啊，头先你讲到咧系帕格森啊，咁咧就系、是、我好同意啊，因为有啲人咧以为开放社会呢个词咧就系、是、来自 Popper。最早其實唔係佢最早嘅、嗯，最早係帕格森嘅、嗯，其實嚇，因為佢係好早，就係一個提出嘅應該係，因為佢都比佢早出身啦嚇。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同阿飛哥有唔同嘅咧，我仍然係阿 Popper 嘅 fans 嚟嘅。 嗯， 即係點解咧？因為佢我睇佢開放，我由大學二年班咧睇過佢嗰啲書之後咧，其中其實佢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呢本書咧，其實佢都提到好重要一樣嘢。佢將開放社會咧定義為一個係政治多元嘅，文化多元嘅社會，啊當然係好強調自由啦，同埋民主啦。但係佢提咗一樣嘢，佢話其實咧好難，佢都唔知道其實點樣叫做一個好完美嘅政府啊，係點樣先至叫做最完美？但係佢係講一樣嘢，就係退而求其次嘅。咁其次係咩咧？其次就係一個可以和平將權力更替嘅政府。呢、这个咧好重要，特别系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咧，我觉得呢个系实在太重要，因为中国人咧为呢样为咗政权更替呢样嘢咧，我哋牺牲得非常之大， 流咗好多血， 无数嘅生命就咁样流失咗。其实每一次嘅革命咧都死好多人嘅，孙中山嘅革命都死好多人噶。就算我哋读到最早期嗰啲吓刘邦啊三国时代，嗰啲冚唪都系死好多人。但系我啊发觉一样嘢，我哋读中国历史咧。死得人最多嘅咧，唔系成功嘅革命，死得人最多往往系失败嘅革命。 系 你唔好讲皇朝啊、黄巾啦，我净系讲最重要嘅就系太平天国。有学者研究咧，话太平天国咧十几年嘅一个嘅失败嘅革命啊，死咗过亿人。我哋嗰阵时几亿人口死咗过亿人，即系我哋中国人系死咗好多好多人，就系、是、因为呢样嘢。即系呢个系其实系好好要学习咧。呢、这個係開放社會、民主自由制度，因為如果你政權更替係好恐怖嘅，死好多人。咁當然啦，有啲人可能會有第二個途徑啦。咁係有第二途徑嘅，即係和平啲，唔使死咁多人啦。 不過當然啦，就阿飛哥講嘅咧，就係佢都會睇到兩面嘅問題啦。不過我就好想翻去白格森嘅，因為白格森咧，佢嗰種哲學嘅提出咧，同懷海德啊呢啲咧都好近似咧，就係呢個世界嘅係個意義世界係流動嘅。咁咧就而且系一个进程啊，佢哋系强调一个进程嘅哲学。咁所以咧，嗰种流动性同埋开放性咧，系一个进步社会嘅空间。但系如果佢嘅反面咧吓，开放社会嘅反面，所谓封闭社会咧，就系我哋咩都系一体制，即系好似个心灵好封闭，譬如封闭嘅法律制度啦吓，封闭嘅一个宗教嘅体系啦。咁你只係一言堂嘅啫。如果你一言堂咧，嗰啲嘢係絕對化，同埋係唔會改變啊。咁即係咁多千年不能改變。但係嗱，如果你話用翻馬克思嘅睇法，當你嗰個下層建築、經濟方式、生產方式改變咗，生產工具方改變咗咧，你嘅上層建築，譬如你嘅睇法係咪跟住去走？即係咪我哋要進步啊？或者我哋係要即係全球啊？或者我哋要其他同其他人發生關係？咁呢個都會對一個封閉社會係發出咗唔少嘅衝擊。 係啊，文教授咧，帕格森你都讀哲學嘅嚇。帕格森其實佢個哲學根底好深嘅。因为佢有个好深厚嘅基础嗰个哲学理论，因为佢话佢睇宇宙系一个二元论噶嘛，即系佢系一静一动一二元啦。佢喺应用喺佢嗰个系社会咧，佢一个系封闭，一个就开放。咁佢认为封闭社会咧，佢嘅法律体系啊、宗教体系啊、社会体系都比较封闭嘅，系一元嘅。佢曾经写过一个好出名嘅，佢话如果所有嘅文明消失殆尽。译做中文就咁吓，封闭社会咧嘅本质咧将会存留落嚟。当我睇到呢一个时候咧，我即系都思考咗两下，跟住我永远都记得佢写呢样嘢。因为点解咧？你一般睇，咦，佢写咩？喂，即系我觉得文学家即系文学家，所以做文学攞诺贝尔文学奖啊。即系其实佢呢个意思咧，你直述嘅就好简单，即系话咧，封闭社会咧，佢就基本上咧系唔文明嘅、野蛮嘅。所以如果呢个文明殆尽咧，佢仲存留啊，因为佢野蛮噶嘛。你封闭社会就咁一元啊嘛，即系可以讲谁大谁恶就谁正确。 即系咁样，呢个就系封闭社会啦。 但系而家都好 work 噶吓，即系于是咧，尤其是一啲所谓群羊群嘅群众咧，佢又好需要一个好强大嘅所谓好主导性嘅领袖啊，去话俾佢听乜嘢叫正确对确啊，或者系即系应该向循边个方向走啊。咁啊，佢哋就想去跟从。咁所以咧，开放社会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咧，就系你个人本身咧，你嘅责任感。你的不是問責感，你的責任感和你的道德的選擇有沒有空間給你發揮，因為如果你個人沒有位置的話，其實專權社會就是位置嘛。飛哥怎麼看？ 我想說說呢，李盤正說他是教波牌的 fans， 我想看講兩個人，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個開放社會和香港人的關係。這兩個人都跟香港的關係非常之密切的，一个咧就靠 Popper 嘅大 fans 啊，我谂佢个级数应该高过李盘正啊，李盘正即系 fans 啫，佢系大 fans， 因为同香港人有关系啊，佢嘅名字就叫做彭定康。 哦，佢都读历史 嘅，佢讲到明，佢话嗰个书架都摆明就系成本全部就靠 Popper 嗰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佢就以靠 Popper 嘅准则嚟管治香港嘅。咁但系香港人对彭定康点睇啦？依个系一个同香港好有关系嘅。第二个呢就唔系叫 fans， 直情系靠 Popper 个学生。 索罗斯系嘛？ 系啦，索罗斯。咁佢因为佢系犹都系犹太人喎，索罗斯犹太裔喎。咁但系佢咧就因为由于佢受佢个老师嘅影响咧，甚至成立一个叫开放社会嘅学院嘅院啊，叫做Institute 啊 ，Open Society Institute 啊，而后来而家成咗一个叫做开放社会嘅基金。做捐慈善嘅，咁咧阿索罗斯咧有个名言啊，就系直接冲住我哋香港人嚟讲嘅。佢话而家开放社会咧，而家有个大嘅敌人，点名道姓啊？就两年前讲嘅，呢个系佢点讲啊？佢开放社会大敌人个人个名字就叫做习近平。 嗯， 啊呢个索罗斯讲，唔系我讲啊吓，系、但系索罗斯曾经喐过香港嘅。佢想即系 咩叫喐过？ 佢谂讲嘅。佢諗港元啊嘛，嗰時係講港元啊嘛，所以個香港人好熟悉個索羅斯，佢 金融大戰啊， 金融大鱷， 金融大鱷係啊， 金融大鱷嚟噶嘛，咁佢點解無端端要針對習近平咧？其實個問題好多人分析，其實佢本來以前佢同習近平好 friend 嘅，習近平喺2014、2017年啊出席嗰個叫世界經濟論壇啊，兩個攬頭攬頸嘅，但係而家問題變咗咧，佢認為其實。佢搞嗰個金融大鱷啊，用個開義 name 落開放社會咧，佢發覺佢喺中國度掠唔到水啊，冇 jack 數啊！啊，香港咧，佢香港夠開放啊嘛，所以搞到香港當時期就嗰時就唔係咁開放啦。嗰時有兩個人挽救咗香港啊嘛，一個叫做任志剛啊嘛， 記得 呢個啊，另一個就曾蔭權啊嘛，財政司就做咗財政司運，同埋呢個任志剛啊做呢個金融管理局啊嘛。系嘛？嗰时咪出手咯，即系挺住港元咯。嗱，嗰时嗰啲就唔放开，开放咧，开放社会就近乎嗰、那个依、這个系依、這个叫做系laissez faire。依、這个系 Adam Smith 嗰套。 系 放任嘅，全部唔理嘅。 自由市场。 全部唔理咁啊！依个全部开放，所以我头先我讲开放唔系唔好，但系开放得嚟，即系等于教细蚊仔，你完全管佢，咁你嘅威权。但你完全唔管佢咧，叫開放。但係其實教細蚊仔咧，你又唔可以管得太犀利，又唔可以完全俾佢開放，一樣嘅啫。 嗱，得嗱，不過我哋喺修正啊，或者係睇平衡兩邊之後，而家我哋其實都未進入到開放社會個精神嘅討論嘅。咁咧，嗰個討論其實就係話咧，其實政治要多元啦，文化要多元嘅社會。咁咧，但係有一個迷思咧，就話咧。当你真的尝试过政治多元和文化多元的时候你不会不记得而且几乎是很难可能倒退回去一个单元的文化单元的政治的体系、啊、即那个就是接近这个封闭社会的情况、啊、即你会很不舒服、啊、甚至你觉得不应该这样发生 这个就是波普尔他提过一件事、即是他说一个人的成长如果他一旦他的个性定了型 即係接受咗批接受咗人道主義咧自由開放個社會定咗型喺個腦裏邊嘅時候咧，其實佢話幾乎上咧係冇辦法將佢逆轉嘅。 但如果要逆轉，咪流血咯。 係啦， 即係你嗰種OK， 我要譬如我困住你嘅人生，我將你囚放，等你改變你嘅思考。 即係講到個人咁樣咧，如果佢已經形成咗咧，佢有咩情況逆轉咧？為咗利益咯，為咗權利咯，可能佢會違心去做啲嘢。 或者其實係被逼啦。 或者被逼系啦，或者 自己悔改啦，要你 咁就系佢内心啊，亦都佢可否都系啱嘅。 系啊， 佢内心变唔到嘅。 系啦，即系好难咯，同埋好大嘅痛苦咯。而喺个社会层面，佢话如果你要改革嘅，咪流血咯。因为如果原本系一个开放社会咧，流血嘅可能咧就比较少啲嘅。 系。 一阵间我哋可以咧真正进入到去所谓开放社会嘅准则。同埋我哋需要一啲咩条件啊？咁啊，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翻嚟广东广西再讨论今日嘅话题，开放社会，11点之后会开放热线嘅。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疫苗接种已经准备就绪，星期五就会开始接种。接种疫苗可以保护自己，一定好过唔接种。好多人对此持观望态度，但系早接种一定好过迟。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全球每日新增个案数字有所回落，很多专家认为可能和开始接种疫苗有关。他呼吁市民接种，越多人接种对社会效益越大，越快可以达到群体免疫，对恢复正常生活和通关等都有更好条件。另外，教育局早前说，若果学校能够安排全校教职员定期做检测，有条件全校恢复半日面授课堂。出席同一节目的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目前有200多间学校提出申请，一半是补习学校，幼稚园、中小学就不多。他说假期关系，可能学校仍然需时和持份者商讨，估计未来还会有学校申请。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全国所有成年人将会提前在7月之前获得接种首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英国自去年12月起已经为1700万人注射一剂疫苗。约翰逊说，期望注射计划走得更远和更快。七月的目标令到弱势群体尽早得到保护，有助进一步放宽全国范围的封锁措施。他预计在星期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放宽英格兰地区的封锁，然后在星期一制定完整的路线图。国民保健署表示，英格兰地区近1/3成年人注射了首剂疫苗之后，有初步迹象显示入院的数字有所下降。英国政府原本计划在9月之前为所有成年人注射首剂疫苗。美国联合航空一架波音客机起飞之后冇耐有引擎故障，有大型零件松脱，差啲击中地面嘅民居，航机最终平安折返机场，冇受伤报告。当局将会调查事件。联合航空话，呢架波音777客机当时从科罗拉多州佛丹市前往夏威夷，喺丹佛机场起飞冇耐，右边引擎故障，有大型碎片跌下。机上有231名乘客同10名机组人员。科罗拉多州警方在 Twitter 上载照片，显示客机碎片散落一地， 一件睇落似系飞机引擎外壳嘅大型碎片，散落喺一间民居嘅屋外同草坪。警告民众切勿触摸或者移动碎片，以便当局调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同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本周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一节嘅更正，联合航空系话嗰架波音777客机当时系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前往夏威夷，喺丹佛机场起飞冇耐，右边引擎故障，有大型碎片跌下。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出了个消息咧，就话就有大订单高追咗$2左右，前景如何？ 如果有好消息咧，个股价都唔系好升嘅咧，拉牛上树嗰啲股份你要小心。 炒惯股票嘅人感觉到就系话咧，佢离嗰最近顶咁鬼远，可能系落紧山，唔系上紧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有我哋投资新世代。 2021年2月21日星期日啦，咁广东广西咧，今日讲嘅题目咧都好刺激吓，就叫做开放社会。咁咧，我哋开头第一节咧，特别系提到呢、這、一个Karl Popper 啦吓，呢、這个波尔普嘅就呢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嘅。咁当然咧，我哋都知道咧，呢、這、一个哲学嘅背后咧都有一个渊源啦，特别系嚟自呢个伯格森 Bergson 嘅进程哲学，佢亦都系受到呢一个怀海德嘅影响。咁咧就進程哲學咧係會相信呢個世界嘅流動好似一個波浪性，就話佢一路擁住嚟推，但受好多種力度嘅影響，就唔係單一。咁所以開放社會都要有呢一個必要性啦，即係喺以往咧喺封建嘅社會或者係一個部落嘅社會咧，就好多時有一元嘅思考，包括宗教啊，後來發展到法律文化。咁但係去到開放社會嘅年代咧，佢有幾個特徵嘅。咁或者我講兩個，跟住李盤聖可以補充下。咁一個特徵咧就係話咧，每一個人應該要為自己嗰個選擇，特別是道德的選擇，在個社會裏面是負責，但起碼他有這個機會去作出一個道德的選擇，在他的角度來說什麼是善和惡，要幫誰，要爭取什麼。另外呢，在另一方面呢，政府是會對這些很多由個體來形成的市民的民意呢，是要有一個適當的回應，而表現要靈活，不是說呢槍打出頭鳥，亦都要有宽容，我觉得呢个字系非常之重要吓。即系而家我哋感觉到咧，就边个政府系宽容，边啲政府越嚟越唔宽容，或者点解由原本宽容去到好唔宽容？啊，呢个都系都好值得思考。 好啊好啊。咁阿文教授头先讲宽容咧，其实就系出自伯格逊佢强调一样嘢。佢话开放社会咧，政府系要容许同埋接受民间嘅批评嘅。 鄧小平講得好啊，佢咪話係咧，共產黨係馬不倒的啊嘛，即係可以俾你鬧嘅，冇問題嘅，你批評鬧冇問題。咁柏格遜咧講到咧，開放社會就係有呢個元素嘅。 嗯。 咁政府行為咧，佢認為需要透明嘅，要重視個人自由同埋人權嘅。 嗯。 而Popper 咧 ，Popper 繼續發展佢呢個理論啦，因為柏格遜好早提出呢啲理論噶啦，佢1932年已經提出噶啦，40年咧就再將佢整合到一個好完整嘅概念噶啦。咁柏格遜比呢個波普爾比較遲啲啦。咁波普爾咧就開放社會咧係對傳統持一個批判嘅態度嘅。佢話政府咧就應該咧係對批評寬容啦，呢個就承接住柏格遜噶啦。咁咧就所以他很强调呢就是刚才文教授讲的，即是每个人都要面临一些决定的在这个开放社会里面。咁而最完整的呢就特别是波普爾第二本书，其实两本书就是他是反极权主义的。咁因为我以前读过极权主义，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可能有啲人唔係猛係话呢个政府极权主义，那个政府极权主义。其实极权主义呢他是有六个 symptoms 的。咁呢個就係佢反極權主義裏面咧，佢強調呢個就係喺非常之封閉嘅社會極權主義裏面，佢有六個我哋叫症狀啦，或者特點啦嚇。佢係一個咧就是一黨獨大。第二個咧佢就係壟斷咗軍隊同埋武力。第三個咧係一個警察國家。有白色恐怖。第四個咧就係有官方意識形態。所以會有一種思想啊。ideology 之類嚇，第五個咧就是經濟社會控制，有國家計劃嘅通常。最後一個咧就是我哋非常之緊張的一樣嘢咧，就是傳媒壟斷，控制者言論。當我哋讀到呢一個時候咧，大家會知道咧，古時嗰啲傳媒咧其實不外乎係文字啊，但係咧去到即係20世紀啊呢個時候咧，其實傳媒已經譬如多咗。广播啦，所以嗰个传媒控制，佢哋喺当时嚟讲系认为已经系比喺古时先进咗好多嘅，即系今日更加先进啦。咁佢就要控制个传媒，就呢一个咧就系极权主义里边系有个特点啦。咁而威权主义咧同极权主义有一个差异嘅，有一个好重要嘅差异，系唔止个差异嘅，最重要差异佢就系冇一个官方意识形态嘅。所以有啲人认为咧，新加坡咧都系一个威权主义嘅，因为佢又所以佢都系一个封闭。因为佢系冇一个官方嘢，即系冇个咩主义去领导个国家噶嘛。新加坡，但我自己睇法有时咁睇啊，就头先阿飞哥都有讲吓，即系威权主义其实冇极权主义咁紧噶嘛，系嘛？所以咧，其实咧就系、是所谓封闭社会咧有程度上嘅差异。即系好封闭至到好开放。咁咧好开放有个缺点啊。太過強調個人自由咧，出現咗個喂叫唔准你去邊，你係要去邊？叫你戴口罩唔肯戴口罩，對於防疫咧係唔理想嘅。 飛哥點睇啊？威權同埋呢個極權嘅分別咧？ 你已經界定咗啦。而家好難去到極權嘅。極權嘅意思咧，因為佢有個極字啊。佢咧你要分清楚極權同獨裁係唔同嘅，獨裁近乎威權。但是極權咧就話問題，佢管理咧唔係淨係管理，要你聽話，要你能夠即係完全即係守規矩，仲要管埋你嘅思想，呢個就極權啦。 北韓都接近啲啦。 呢個就極權咧嘅意思，即係話你問題話啦，話你信基督教，你信佛教都唔得噶。如果佢話無神論，即係要思想都管埋，嗰就去到極權啦。不過而家好難做到噶啦，而家內地都宗教都開放啊嘛，已經都可以。 但係唔係 文革時唔得 嘅，所以係程度上啊，大陸就應該未到極權嘅可能係。 話 totalitarianism 啦，即係我哋聽到嚇。咁咧，但係咧，當佢話 OK， 我可以俾你有唔同嘅宗教信仰，但係咧，你解釋聖經嘅方法咧，要依從啊，依、這個即係國家嚇，依從國家嘅即係個解釋嘅睇法咁。咁咧呢個咧仲慘，即係寧願你話你唔俾我，我保持翻我自己嘅體系嘅，即係我用咩方法保存另外一樣嘢啦。但係你話好，我俾你擺翻曝光，但係你曝光我要檢查你解釋經嘅方法。咁咧呢？這個我就不知道哪樣慘一 點。基本上我們講極權主義呢就講回是法西斯時期的。第一個說自己是極權的是 Mussolini。 是啦，穆索里尼啦， 然後就希特拉啦，這個最發揮盡致，你可以這樣說。史太林都是， 小林統治下的 Soviet Union 咧，都係一個極權。即係以前我讀 totalitarianism 咧，就其實就係講緊呢幾個國家。 但係李盤勝，我都奇怪嗬。嗱，今日我哋聽呢一個極權主義啦，就係佢話嚇咁都可以提出。但係當時佢哋嗰種意氣風發，同埋覺得咧呢個係幾乎唯一嘅方法，會令到國家更加壯大啊！咁於是咧就唔會話覺得呢個唔係一個負面嘅形容詞， 因為佢哋得一元嘅啫思想嚇， 就 係得政府嗰個諗法、嗰個睇法就全民去一個 mass movement 咁樣。咁呢種 mass movement 咧喺呢個威權主義裏邊咧就好少會有嘅。即係冇一個全國總動員呢個能力嘅，通常嚟講。 但係咧，邊樣可能咧？唔好講毒性啊，我嘅即係而係話嗰個滲透力強啲咧，可能威權主義嘅滲透力仲強啲。因為極權主義咧，就係你願唔願意都好，我都要一定要你遵守噶啦。但係咧，威權主義咧係令到你自己洗埋腦嘅喎。 係 㗎，認為佢提倡嘅意識形態一元堂，無論係 民族主義，新加坡咪係啦，佢哋好支持政府喎。 係啦，都係一定係要奉之，即係金之如台，同埋覺得係金之如儀啊，同埋覺得係一定，一定全民都應該要遵守。 有少少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咁樣，即係你講你控制得我好緊要，但我反而好感激你啊。 係冇錯，冇錯， 當你係爸爸咁樣。 嗱，咁不過如果補充翻啦 ，Karl Popper 所講嘅開放社會咧，佢仲有一啲嘅特徵嘅。第一就話咧，喺文化多元嘅情況之下咧，係有活力嘅。而且是会知道不断要去改善和进步。咁如果封闭社会呢，他就会觉得原地踏步呢都是可以。不过现在又不是那么极端。可以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一言堂的社会继续是寻求进步，不过就是他自己想得到的那个目的。是吗？即是世界第一个目的啦，比如。咁另外呢，就是如果用民主改革方法呢，就没有那么多的流血或者革命或者政变。因为革命政变那么多流血事件呢，都是由一个比较极权或者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呢促成的。咁这个就看你觉得同不同意。 啱啱最近咪是美国呢换届总统的时候呢，咪都有死了几个人的。 系，我嗰个系 网上边有啲你话五毛啊，或者咩小粉红咧，佢就取笑美国啦。嗱，你话你哋咧就头先讲嗰样嘢吓，即系 Popper 嗰啲吓，你哋转权移交又话冇流血，咪又死几个人咁样笑佢，同我哋一样。喂，其实呢样你咁样取笑人咧系好笨嘅，因为你话你同你一样，即系话你其实又系死好多人先。咁其实 先见 过 先啊， 系咯，即系大家都咁衰嘅啫，系嘛。咁但系嘅其实嚟讲咧，就系美国咁样咧，系好少个规模，好似一啲封闭社会里边咧。是改朝换代要死咁多人嘅，同埋头先我强调咧，成功嘅革命死好多人啦，失败嘅革命死更加多人。 嗯，呢个真系。阿飞哥点睇啊？ 嗱，我哋讲咗咁耐咧，讲开放社会咧，成日都环绕住西方，好似开放社会系西方文化嘅特征。所以其实你讲开放社会，开放社会嗰个先决条件就要思想开放。如果你讲思想开放咧，你要讲翻中国。中国思想最开放的人呢，就是道家、老子和庄子。这两个，这个道家这个学派啊，就正式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特色啊。他们讲过无为而治啊，这个就开放了。 是啊。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老子讲，身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些全部都是反对监管的，要自由自在的，要逍遥的。所以他们呢，就说其实讲开放呢，中國已經有，仲有另外一個中國人咧，亦都有個靠 Popper 嘅特色，但早咗佢兩千年。佢亦都係講開放啊，呢、這個就叫做荀子。荀子就嗱、是，相對程度嚟講咧，儒家就比較相對地封閉嘅，比較重視監管嘅，講證明嘅。但係荀子咧，可以講喺儒家嗰度咧，儒家如果比如話一個廳堂咧，荀子就喺個廳堂度開翻啲窗。所以荀子有篇文，有個篇章啊，荀子有三十二篇啊。第十八篇叫做政论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讲出开放社会的特色的。因为他说如果开放社会的主导要怎样，就利民就不利忧，利孙就不利周，周就周密，孙就是这个孙杨。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讲，你个开放社会的特色就叫做什么，孙是什么意思，宣传的孙就叫做透明。要透明度要大，利民不利周的名又是透明。不利忧啊，忧就忧人啊嘛，匿埋啊嘛。嗱，凡亲系监管咧，好多嘢佢都收收埋埋嘅，收埋喺个深度，样样都唔讲嘅，唔够透明度啊，嗰啲咪变咗唔系开放咯。开放一定样都摆晒出嚟，个个都睇到，咁呢个先叫开放啊嘛。 所以有個中國令到一個思想支流咧就極度封閉、極度係威權，呢、這個就法家， 呢、 這個韓非子嘅法家。 嗯， 所以韓非子咪一篇名篇咪叫五道嘅。 嗯， 秦始皇話：哇，呢篇文好正啊！所以秦始皇時期嘅嗰個社會係絕不開放嘅。啊，所以問題佢呢個韓非子嗰個五道啊，講明話邊啲人係道就道從啊嘛。 嗯， 边啲人社会嘅道从咧？第一类就文杰话呢类人啦，学者，学者就系社会害虫嚟嘅。第二类咧就叫做言谈之人啦。呢、 嗯、 行言谈之人用今日嘅说话嚟讲咧，呢啲人又系社会嘅道从。呢、這个就开放社会，认为系呢、這个威权社会嘅敌人咧，就系、是、叫言谈之人，就是、今日所讲嘅 KOL。 喂，咁你有份、啊，飞哥， 你都系做咗 KOL。 威权社会，我哋呢啲 KOL 全部都系属于道从嘅。第三类就叫太监之人，即搞破坏，系嘛？到处啊要反抗，要为之为，所以韩非子一句说话讲话：民以愚以民犯法，武以侠犯禁啊嘛。 嗯， 啲人全部都系威权社会嘅敌人嚟嘅，一定要制裁嘅。 咁 所以中国其实都好讲好多开放同封闭嘅嘢嘅。 不过咧，道家咧就有少少一啲分别嘅，即系譬如你讲小国寡民，或者咧系博辩义啊吓，即系其实说话咧多余噶啦，你有一比。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所以叫你唔好讲咁多。但开放社会咧，就好希望你有一个自由发表嘅机会，同埋咧就系、是、即系提出你个意见，一齐共商一啲政策。咁咧就即系求进步或者求自由。但系咧喺道家就唔需要求进步。咁啊都有一啲分别，不过佢系即系一个积极嘅不干预可以咁样，即系呢个态度可以系咁。 今日我哋嘅讲题咧，系一个啲有啲政治理论喺入边啦，或者有啲实践嘅，而里边有好深嘅系哲学根底喺入边嘅。咁所以咧，所以阿飞哥头先咧系抽翻我哋咧春秋战国时代啊，百家争鸣时代，我哋总能够咧喺呢个系诸子百家里边咧，系揾到一啲系言论一啲嘅理论咧，系同我哋已经好相近啊，或者譬如就算你话好似孟子好出名嘅吓。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呢、這个都好似好民主化嘅呢、這个思想系嘛？咁呢啲咧，我哋都可以揾到呢啲根底。但如果你实践起嚟咧吓，实践起嚟咧，我睇唐朝系比较头先我讲啦，系程度上咧，唐朝都系一个专制皇权嘅朝代啦。但系比较开放嘅。佢系虚心立鉴最出名啦吓，因为佢好听人哋意见嘅。同埋咧，佢系文化好多元嘅。咁亦都唔会种族歧视，因为本身个皇室咧，即系佢哋都系混血儿咯。 多种族系啊， 系佢本身都系混血儿嚟噶，佢主要混最多混咗鲜卑族嘅血统啊。咁、所以咧变咗佢系倾向于历朝里边咧系相当之开放，越往后其实咧都越好封闭嘅，去到明朝都好相当封闭。 所以睇翻佢嗰啲女性嘅衣着吓。即系唐朝嘅时候啊，即系露肉比较多啦，好肉感啊。 系啊系。 咁 我怀疑可能嗰阵时天气比较热嘅。 我觉得佢有啲衣着可能受咗其他民族嘅影响嘅，佢化妆都系一样嘅，吓发色啊吓，咁啊，同埋嗰个活动嘅流动性啊。 同啲人天气热啊，比较啲人又比较肥。咁其實係著少啲衫啊，涼爽啲嘅。 係啦，其實肥呢樣嘢咧，即係一個美人嘅標準啦。 營養好啊！ 即係其實都係有多文化交流嘅一個空間。 係。 但係好可惜就係、是、你試過啲咁好嘅嘢你多元文化唔好咩？咁啊，但係好快咁，當然咧，儒家咧係讀大啦嚇，讀專儒術啦，就容易統治啦。 係。 繼續咧就善用喺中國儒家即係中國傳統文化裏邊嘅所謂個層級性嘅。社會啦嚇，咁啊尊卑啊呢啲啦，咁啊一落嚟嗰個所謂專權社會就容易思考。 係啦，所以宋朝咁樣轉咧，因為宋朝就係差唔多最能夠運用到儒家思想裏邊嗰個專君啊，嗰、那個頭先講個層級個階級啊嗰啲啊，咁、所以所謂以孝治天下，你孝你自然就會忠於君噶啦。咁、用呢個控制住人民。 係啊，咁如果講翻近代啲或者中國嘅現代史咧，即係所謂反封建啊，我哋話反帝制、反封建嘅，或者講翻呢一個五四運動嗰陣時啊，係咪都會循住一個好想循住一個開放社會嗰個嘅方向走？ 我都覺得係想走呢條路嘅。其實五四運動都是一個走這條路，不過如果我們看回下剛才我講，我都是 Popper 的 fans， 他也提過這件事的、因為如果你說一個封閉社會轉向一個開放社會呢， 一個當然是流血革命啊，咁樣你又法國大革命啊，呢啲咁樣啦，都死好多人啊，即係幾經波折，先至係形成今日法國嘅民主社會。咁、但係佢話係亦都可以和平啲嘅，係佢係話用心耕細作咁樣一步一步。 嗯， 啊，當然係唔容易嘅。 嗯，係飛哥點睇啊？ 嗱，依個咧，我講翻咧就頭先講啊，而家即係比較封閉啊，但係依係相對嘅，因為我哋講儒家後來變咗比較重視威權咧，其實係儒家嘅扭曲。你睇翻啲儒家啲聯盟咧，其實佢都係好開放嘅，某種程度。嗱，一個最典型嘅開放社會嘅精神就係《中庸》裏邊嗰個説話，叫做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嗱，依個咪就開放社會精神啦，多元啊嘛，政治多元，社會多元，大自然多元，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一相害嘅話，即係你打我，我打你，呢啲就 唔排斥啦、 道並行，百家齊放啊嘛，道並行而不相悖。同埋你孔子所講嗰句説話，亦都好開放啊，叫做咩？就係唔開放先會出現咁，叫做君子就和而不同，小人就同而不和。你唔開放咧就冇言論自由噶，你一定開放嘅話，就各家各派都有言論自由，各有和能夠而家可以能夠和啊，即係互相表述，各自表述唔同意見，呢、這個就開放。但如果你要同咧，啊，中國有個典型嘅封閉老祖宗，呢、這個就叫做墨子，即係墨子有上同篇啊嘛，一定要講一言堂，叫墨子啊，係嘛？ 嗯，咁啊嗱，问题就系咧，在于咧，如果即系我哋读先秦咧、我哋好中意翻去先秦嘅中国嘅哲学嘅原典啊、因为觉得里边好丰富，即系佢可以有嘅观念咧，可能同我哋后来发展嘅儒学咧系有啲补充啊，即系话个可能性多好多啊嘛吓。咁咧就但系问题系咧，一去到呢个政治嘅实践嘅时候咧，或者统治嘅时候咧，就唔系跟嗰套中庸，系嘛啊？咁啊，点理解咧？ 即系所谓系就系外儒内法啊嘛。 冇错啦，李鸿正讲啱啦，外儒内法。其实是法家管治，但出面嗰个表个包装就儒家 个面系系 个面系， 所以喺咁样落嚟咧， 开始系噶啦。 所以我就发觉我哋中国嘅文化发展落嚟咧，系我之前喺广东广西曾经讲过嘅，即系我老师嘅老师系钱穆啊，系钱穆嘅老师系话个钱穆细个时候话佢，你唔好睇《三国演义》啲书，呢啲系教坏人，因为咧分久必效，久必分咧系害死中国。咁所以中國咧係特別難咧走出呢個咧係封閉社會嘅。係咪咁？係咪中國人就一定走唔出？又唔係喎，你睇台灣走出咗啊。南韓都走出咗。所以佢都係由一個封閉社會深耕細作咯。佢真係嚇逐步逐步，佢哋唔係一蹴而就噶、然後變咗一個咧係而家一個開放社會。所以頭先阿飛哥話：哇，你唔好啊！你太過中意自由，結果咧就防疫唔好。台灣咧防疫咧，我諗我哋。大中華區咧，佢應該係最成功啊！當然啦，好多天時地利人和嘅，佢有個島嚇，佢一個島咧就係防疫係容易過你係唔係一個島嘅嚇，即係各種因素啦。但係我哋都係覺得咧，係 Popper 去強調民主啊、自由啊好重要，特別係我尤其是我哋香港，雖然由港英時代，我哋都唔係真係有真正嘅民主噶啦。咁、個總督都係英國委任嘅啫嘛。咁所以但系我哋一路都享有好大嘅自由，所以咧自由对我嚟讲咧系已经系深入咗脑海嘅，即系惯咗自由，所以原谅我系不羁放纵爱自由。黄子华嘅栋笃笑都有讲啦，唔好问自由系点，最紧要冇乜风险，冇乜风险，我哋啲改朝换代。 但系咧，我哋亦都成日听到喺自由风嘅宣传声带里边咧，即系引述一啲唔同嘅人嘅睇法啦。其中一种睇法咧，佢就睇唔过眼我哋即系咁中意自由，就会觉得咧，如果太过分强调自由，就系、是、自私咁样。嗱呢句说话咧又好有趣嘅，点解系自私咧？嗱，依个就个人嘅问题，翻去波普尔啊 ，Popper 点讲？因为咧佢自己经历咗两次大战啦，唔系两次吓，即系 二次大战， 特别系二次大战去成熟期啦。咁佢1902年出生，其实佢真系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真嘅两次大战。咁佢会睇到啲同炭生灵啊，或者系有啲流血事件咧，佢开始怀疑马克思嘅讲法嘅，即系佢觉得你咁样讲嗰个历史主义咧，其实好抽象，因为翻 翻去第一，你冇俾個人一個位置。另外就是说那种、即必然要发生的事呢，就是对李盘胜刚才所说、其实矛盾、冲突在历史辩证里面呢是必然要产生，然后才再去一个新的所谓大同社会嘛，他的心目中的乌托邦。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只在后面拱住走，好像黑格尔的这样讲法呢、一个精神的一個大的精神的客體化，咁咧歷史一定要咁樣表現。但係個人嘅角色喺裏邊係咪冇咗佢自己嘅參與或者係能力或者力量咧？咁佢就開始係摒棄咗呢一個馬克思主義嘅一啲觀點嚇。咁然之後咧，佢提翻出所謂社會主義同自由係咪相容呢個問題啊？咁呢個就真係好值得睇，好值得思考。所以咧，原來有趣咧。中國有一啲咁類似嘅睇法，對歷史觀係嘛？可唔可以咁講？ 係係係。其實中國咧， 講頭先啊，李盤正講嘅，即係叫做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嗱，依個講法咧，正正係靠 Popper 要針對嘅所謂叫 historicism。 係。 佢寫嗰個 Open Society as Enemy 嘅時候，另外要睇埋佢本書啊。頭先阿文傑華所講， 歷史主義的貧乏係。 歷史你可以譯做歷史主義，可以譯做史觀主義，亦都有啲譯做歷史嘅決定論。 嗯， 即係歷史唔可以，你老早已經講咗佢嗰個結論出嚟。你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咪講停貨未收，將來始終都 有 嗰條歷史。 咁但係佢亦都有佢嘅開放性嘅。嗱，我哋因為佢永遠唔停留喺一個狀態嘛，或者我哋新聞報告之後再傾啊。 公開否定嘅情況之下。圖片部仍然散布所謂的武漢病毒、所泄露病毒等的謠言，並且煞有其事，口牙無恥地提出所謂中國應該回答的五個問題，令人不齒。聲明說，疫情發生以來，中方國際通報的渠道始終快速、及時、公開、透明。中方亦都積極同世衛組織同好多國家開展國際合作，共同抗擊疫情，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天氣方面，華南地區普遍晴朗。喺上晝十點，熱帶風暴杜鵑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南大約10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移向菲律賓中部。預測今日天晴乾燥同温暖，吹微風。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本周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玲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嘅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有加建升降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邝丽书院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因为有紧急维修都是需要封闭的，驾驶朋友的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另外是港铁消息，东铁线过海段有新路轨接驳工程，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今日是会暂停的。而港鐵亦都安排了接駁巴士來往紅磡至九龍塘站，途中是不停旺角東站。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觀塘，以及三號幹線落車去葵芳。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在馬路上面踩單車要保持安全車速，同前車保持安全距離，還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但是当你自己成为了一个在囚人士之后，都明白可能当时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他们为什么要选这条路呢？ 你会想到我自己过来人的时候，你叫我理多少少东西都理不到啦。你叫他抌低自己不理，他有很大责任理我们吗？我相信是啊，他们的立场都是做不到的。与其是这样，有什么好怪的？自己都是过来人，自己知道。 详情大家要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第三節嘅廣東廣西，繼續我哋今日話題下開放社會嘅。咁我哋熱線都係開放嘅嚇，1872311。咁咧仲有面書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咁啊，電話熱線咧，知道咧都已經排住隊落啦嚇。咁啊，但係我哋再講翻一個重要啲嘅話題。我諗咧呢個波，當然我哋今日講開放社會就唔係淨係圍繞住波普爾嘅。咁不過咧，佢係真係好深刻，而佢嗰本專書亦都影響咗好多代人。咁啊，佢對自由嘅睇法咧，都去到幾極致嘅。佢會覺得咧，如果一個社會太過體制化咧，或者制度化咧，咁咧唔單止勞民傷財啦嚇，令到好淪盡，國家嘅機器好淪盡，官僚嘅力量過於龐大，亦都係對個人自由嘅一個比較大啲嘅威脅嚇。咁所以咧喺體制上咧，佢都係非常之留心。 嗱，頭先講過咧，其實波普爾好強調，佢有個學生叫做係索羅斯， 嗯， 佢又係猶太人啦， 嗯， 其實第一個提出嗰個係帕格森都係猶太人，三個都猶太人啦， 咁啊，即係有切膚之痛， 係啦，佢有切膚之痛。咁其實咧，我頭先聽阿飛哥講咧，我哋或者我哋香港大部分人都記得索羅斯嗰啲衰嘢啊。 咁啊，对住利益上边就话佢衰嘢啦。 但佢又觉得咧，佢好中意美国嘅，因为美国系一个好开放嘅社会，佢如鱼得水嘅。 嗯。 佢系应用咗好多咧，就系佢老师啊 ，Popper 嗰啲理论。唔单止系头先讲呢啲系开放社会、封闭社会，佢喺开放社会佢先至可以如鱼得水啦。佢仲有嗰啲正义嘅主义啊，同埋仲继续发展咗出嚟咧。即係話啲信息咧，唔好以為聽所有啲經驗嘅信息嘅咧，佢係要分析成為有用嘅資料。佢應用翻喺佢嘅投資咧，係好成功嘅。佢基本上由1969年至到1999年呢幾廿年咧，佢個基金咧係平均咧係以34% 每年嘅呢個升值係好厲害嘅嚇。咁而佢係啊，佢係四圍炒啊嚇，一間炒英鎊又話賺咗10億美元啊咁樣，當然亦都試過損手，但整體佢係賺嘅。但佢賺咗錢咧，佢做咩嘅咧？佢係真係佢，因為佢老師反共啊嘛。 嗯， 你反極權主義就反共啦嚇。佢咧就身體力行嘅，佢係將好多錢攞咗基金出嚟咧，係就係攞嚟做反共。 嗯， 係金主嚟噶，其實佢就係、是。 嗯， 佢頭頭尾尾係180億美金注入個基金。 嗯， 僅次於蓋茨 Bill Gates 嗰個基金喺美國第二大嘅， 佢係。 咁啊，佢係身喺四圍咧都去搞一啲咧係支持反共嘅活動。 嗯， 吓咁而喺上一次嘅选举咧，佢就好憎特朗普嘅， 嗯， 佢就系捐过几千万咧去支持拜登啊， 嗯， 佢讲嗰句说话咧，我觉得佢讲得好啱噶，佢话特朗普系一个大骗子嚟，特朗普真系一个好大嘅骗子，包括今日好多 KOL 啊嗰度咧，都仲系佢嘅 fans 嚟嘅。 嗯， 美國亦都好多嘅 fans。 你指個 fans 係索羅金嘅 fans 啊？唔係，係阿特朗普。 特朗普嘅 fans。 佢係一個即係、就是、特朗普係一個咧，係呃人呃得好叻嘅。 嗯。 而家繼續有人俾佢呃緊噶，佢都係信佢嘅嚇。但係索羅斯咧就好憎佢嘅，因為索羅斯係一個真正反共嘅，佢身體力行。嗯、但係其實特朗普唔係一個真正反共，佢係真係講利益嘅啫。你有利益，佢咪反共 咯。生意佬啊嘛。 啊，有利益反共冇利益。 飛哥點睇啊？飛哥。 我哋讲咗开放社会，讲阿 Karl Popper 咧， 其實仲有兩樣嘢我哋好重要嘅冇提嘅。 嗯。 第一樣嘢咧就靠 Popper， 我當年睇佢書咧一睇就嚇親嘅。佢因為佢挖掘到呢個反開放極權主義嗰個罪魁禍首啊。 嗯。 挖出佢個根源啊，即係把佢思想上嘅根源，呢種咁樣嘅唔開放嘅想法係淵源就喺西方嚟講，淵源自邊個咧？ 黑 帝。所以睇佢本《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嗰本書，開手咧就將個人咧係批評得體無完膚。那個人咧，以前我哋讀哲學當佢係哲學係神嚟嘅，而家俾佢鬧到七彩啊！ 嗰 人就叫做柏拉圖啊！ 嗯， 哦係啊， 所有依個咁樣嘅極權啊、控制啊、主管啊，其實嗰個罪魁禍首就 係佢啦， 就係柏拉圖， 因為佢整全工程。 柏拉圖竟然係一個咁樣咁差嘅人啊！以前我哋當佢神咁拜噶嘛，咁而且佢講柏拉圖嘅另外講到個開放社會嘅。敵人咧裏邊一個好重要嘅樣嘢就點啊？就柏拉圖提出個叫做咩？就提出一個叫理想國。係。我哋今日所講叫烏托邦。 係。 啊，即係話你凡真啊，點解有反有呢個叫做史觀主義 historicism 咧？因為如果你對歷史有個明定論講，你話歷史將來會咁有啊，將來會出現一個共產社會，嗱，依啲又係烏托邦嚟嘅。 嗯。 你會完好快脆咧，就 in the name of 呢個烏托邦理想國，你就可以。做出好多監管嘅行為，話我為你好。所以柏拉圖咧又俾柏夫伯納魯七彩嘅柏拉圖提出個咩啊？就管自己一定要做一個哲學王 ，philosopher king。嗱，嗰個而係有咗 philosopher king 咧，就冇開放噶啦。因為你開放一定平等噶嘛，個個都做得下頭噶嘛。你一定要話有哲學思想嘅人先可以做得管治者。咁而家啲都唔開放噶，有階級分噶啦。咁而且佢講烏托邦咧，提出一樣嘢。所以彭定康咧，肯定系旺到七彩嘅，因为佢问题你而家问题习近平提出嗰啲，全部都系靠 Popper 要针对嘅，靠 Popper 最针对嗰啲叫做大 project、大远景、大云图， 即系 一路 嗰啲我哋叫做 整全系整全工程啊，中文叫做系啦，反对呢啲嘅 Horizon 啊嘛，佢反到七彩嘅，所以问题就话你如果叫破 Popper 1994年死咗啦，已经。1994年咧，依家 person 1941年死嘅， 92岁啊，都几长。 1994，如果佢今日唔死啊，佢一定会闹到呢啲一带一路七彩噶。 嗯， 系 咪啊？系，当然啦，呢个。 所以佢提出个 term 咧就系 Popper 嘅专用名词嘅， 又 好难翻译嘅，叫做咩？叫 piecemeal engineering， 有啲亦做零碎工程，我以前都亦做零碎工程，有啲亦做点滴工程。即系叫做我哋今日讲咧，就用我哋俗语讲叫做摸着石头过路。你搞任何嘢大 project 咧，你唔可以及提出个咁大嘅宏愿嘅，咁大嘅一带一路啲咁样嘅大嘅想法嘅，要一定要点点滴滴，或者我哋用中文嘅成语叫做步步为营。 嗯， 心间细作。 啊，心间细作好就系啊，呢个系佢哋嗰个讲法，系嘛？又唔可以咁样嚟讲嘅。 所以他反對柏拉圖講啲嗰啲整全工程啊，同埋柏拉圖嗰個理想國咧，仲要佢係其實係控制言論嘅、啊，嚇、 嗯 啊，即係要有 censorship 嘅、啊，你出版嗰啲要行埋控制嘅、 啊，係咁啊呢個咧就有一個即係將呢種諗法嘅根源定咗，而且佢亦都喺哲學史上邊嘅舉足輕重啦。咁但係我記得你以前讀書咧，其中選修一科叫柏拉圖對話錄啦。咁、你又睇到咦佢係有一啲可能佢有節錄啊，佢個老師蘇格拉底啦。嗰陣時佢係真係用問答嘅方式，開放答案嘅方式嘅。咁咧當然去到理想國咧，佢自己有一套整全嘅策略啦，一種睇法啦。咁但係咧我哋都睇到一種精神咧，我哋都仍然係好希望係開放社會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就話、是、你可能啱，你可能錯，但我一定要俾你講。咁然之後，我哋喺一個辯證性嘅即係討論裏邊咧，希望接近真理多一啲。咁就蘇格拉底仲有一個教導嘅，就係話每一個特別政客係要有一個謙卑嘅心啊，謙卑嘅心就係、是、其實我都好無知，即係有仲有好多種可能性，所以我要聽不同嘅聲音嚇。咁啊，呢個正如我哋頭先討論講到，即係中國哲學嘅時候，又係好得意嚇，即係內儒外法係嘛？即係所以咧，都係即係本身都帶有少少辯證性，你可以咁講。咁但係咧，到底開放社會喺波普爾嘅構想裏邊，佢有冇歷史主義嘅問題咧？就話啊，我哋循序漸進，由呢種狀態社會去到下一種狀態，跟住我就可以邁向去邊種社會啦？佢有冇呢種 agenda 嘅咧？ 有冇呢種議程喺裏邊？ 我睇法咧，佢係開放嘅， 嗯， 只不過係提出一個係一個方法嘅啫， 嗯， 因為其實佢係希望用呢種方法，佢唔係用一啲整全工程啊、mass movement 啊，嚇，甚至乎即係有暴力啊咁樣。但係咧，佢係唔係話你一必然就去嘅？即係如果照佢咁樣講，咁必然咧就係話。因為馬克思主義嗰啲咪講啦，必然會將來會出現一個理想嘅共產主義國家。咁但係咧，佢係唔係啊？佢冇講嘅話咧，所有嘅封閉社會將來都變成開放社會嘅。 嗯， 只不過佢係提出一個係用咁樣去到改革，係 即係佢嗰個係個理念，而唔係一種主義。 唔係一種主義，唔係一種即係一定係會咁做咁樣。因為佢本身都係反對歷史主義噶嘛。 但是他的理念有几点很重要，我们今天都很向往的，就是说有自由的讨论和理性的批评在一个社会里面，特别是对于所谓统治者或者政府的政策是不是明智啊，我们可以合理地加以批评。咁第二咧就係、是、即係唔會話擔心會有啲咩後果啊，嚇、嗯！即係就會唔會話叛亂國家啊，嚇、嗯，或者係勾結外國勢力啊？即係如果太多揣測嘅話咧，其實呢個自由空間可能係會狹隘咗。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個社會制度嘅存在係首先為咗自由先。咁誒當然咧 ，Karl Popper 都有提出嘅，同其實 Plato 都有相近，不過啱啱嘅對象相反，就係要先保護窮人同埋弱者。 嗯。 即係佢都有優惠優先嘅，不過個秩序就唔同，即係次序唔同咗。 嗯，所以喺一個開放社會裏邊咧，佢係避免咗頭先阿文教授講嗰種危險性，改朝換代咧唔係好強大嘅暴力啊，死好多人啊咁樣啊，或者要整縮一啲人啊。佢嘅一朝天子一朝臣咧，就同中國嘅天一朝天子一朝臣就唔同喎。你新嘅黨上去，佢梗係委任佢黨裏邊好多人去做一啲重要嘅職位啦。但其他嘅黨佢都可以委任嘅喎。 嗯， 吓，一讲人才嘅啫嘛，但系主要都一定系揾佢自己嗰啲人去换，你国务卿嘅都要换佢啲党嘅人啦吓。 系， 咁所以佢系避免咗头先阿文教授讲啊，即系出现嗰种咁嘅问题。咁譬如话特朗普，又讲翻特朗普啊，佢哋觉得特朗普好危险嘅。 佢哋即系边个？ 即系咪好多即系如果讲索罗斯啊，或者佢哋支持民主自由一啲美国嗰啲已经深入咗佢哋，即系佢觉得佢咩危险咧就系、是。即係佢嗰種危險性咧，佢係內部到破壞咗個民主制體制啊。 嗯。 同有一樣嘢，有人講唔係我講嘅、就話特朗普咧，其實佢就係好都係希特拉咁樣。 嗯。 咁我睇咧就係、是、因為喺美國冇呢個土壤，因為美國是一個好開放嘅社會。 嗯。 如果美國唔係一個開放社會咧，佢就會係如果係1930年代佢活喺德國咧，佢可能會成為希特拉第二個希特拉。 嗯，呢一個所謂法西斯啊， 是啊， 另一種意識上嘅法西斯。咁啊，但係而家聽到好多多元嘅聲音嘅。頭先你代表嘅講法咧，又俾對方，即係唔係未必係對方啊，就算第三者咧、 啊， 批評為左膠喎。 係啊，係啊， 睇到左膠去到一個哇好大嘅壞嘅影響。 係啊，呢啲通常都係特朗普啲 fans 嚟嘅，鐵粉嚟嘅。 阿岑日飛點睇啊？你我都想聽你對於左膠嘅睇法。 好喎，因為你個最緊要嗰個制度，因為特朗普你點鬧佢都唔緊要，因為佢係可以更換嘅，佢咧冇得撈 啦。 係啦，呢個就係啦，呢個好緊要。 個制度唔夠開放咧，咪俾佢揸權，一路可以做到終身都可以，終身可以連任嘅，終身制嘅，咁你美國就大劑啦。我未做做咗四年啫嘛，特朗普。 最珍貴嘅地方，佢就係可以和平去到換。 人即係有個制度本身，所以問題咧，你睇到呢個問題就開放社會有個特色咧，佢哋依兩排可以見到個社會咁講喎。第一件事就話你嗰個政治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其中咪你可以更換，好似美國而家有民主黨有呢個共和黨，就變咗你個政治本身個選舉制度一定要多黨制。 但係多黨制冇意義喎、啊，啊陳日輝 有咩更換啫？ 係啊， 點樣多元啫？政治多元意思就可以多黨制。 係 啊，係係、 啊。但係咧，有啲其實本來話攞個黨出嚟就諗住多黨㗎啦，係咪？咁但係有啲黨咧，就只係得佢一員嘅聲音㗎啫。系啊，即系某啲 咁嗰个名叫做 系叫党嘅，实际上唔系党，系嘛 吓？譬如而家中国都系有好多其他党噶、嗯，有民主党噶，大陆都有民主党。我喺北京读书都接触过民主党派嘅人噶。 系吓， 嗰啲叫花瓶党啊。 系啊，飞哥讲得非常之啱。 其实花瓶真系要攞出嚟点缀，连但连点缀 都需要 噶。睇唔到吓，譬如新年咁，我都好中意大花大瓶，但系都睇唔到嗱。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刚才你们批评就是所谓 peace music 的做法啦，但是波尔普呢，波普爾啊，佢都有提出過一個所謂細部社會工程學。 係啊，係啊。 咁意思即係話咧，逐步逐步嚟嚇，用一個温和啲嘅步驟去進行改革社會嘅一個制度嘅缺陷。咁嗱，佢仍然咧就係嗰種英國嘅嗰種利他主義，即係話最大多數人嘅最大嘅幸福咁樣樣啦。咁啊，到底即係將嗰啲災難減到最少，就循步漸進咁去做法。但係呢個好多假設嘅條件喎，係咪咧？ 係㗎，所以頭先講啦，天時地利人和啦。嗱，舉以台灣為例啦，大家知道台灣以前都好封閉㗎。你問翻下啲係啊喺度讀書嗰啲人咧，同我差唔多年紀嗰啲 係 啊，基本上你如果你批評政府咧，我聽佢哋講話咧，你喺大學咧，你自己得兩個人傾咧，喺房度傾冇問題，第三者喺度你就唔好啦， 嗯， 因為人哋指證你話你批評政府咩事咧嚇，咁話你反黨咧，咁有兩個人指證你，可隨時入罪。 哦，即系要两个人指证。 你谂下台湾嗰阵时其实好封闭，咁而家有啲人咧就话好鼓舞嘅，就系话李登辉就系民主之台湾民主之父咁。 嗯， 其实我睇法就唔系，真正将台湾解放出嚟嗰个咧，其实系蒋经国。 嗯， 其实一念之差噶，佢，当然佢一念之差，佢有个背景啦，因为当时开放党禁咧。其實是有整個客觀社會的背景，整個社會的背景呢是令到他要開放黨禁就順理成章的。 嗯， 台灣於是乎開放黨禁，現在台灣就開放了黨禁的， 嗯 啊，是多黨制的， 嗯， 民主選舉，選舉台灣的領導人，他走了出來的。所以話中國人的社會都可以走到出來的，不是說中國人的社會就很難很難才可以成為開放社會。 阿飛哥同不同意？ 我想補充一件事，就話不要講台灣住的，我要補充一句，點解呢個索羅斯講話目前開放社會嘅最大敵人係習近平？佢有個解説嘅， 嗯， 因為問題佢話習近平咧已經係呢個係 Hitler 嘅同埋呢個係馬克思嘅升級版。點解係升級版呢？因為佢話而家佢哋嘅管治啊，一個非開放社會式嘅管治多咗一樣嘢， 嗯， 就叫做人工智能。喂，通過呢啲大數據啊，全部係監管人民啊，佢有個咁樣嘅科技，所以你個監管嗰個技巧啊，係高過當年啲咩列寧啊、Hitler 嗰啲時代，全部多咗一個大數據啊嘛。 嗯。 你出入之後，全部有曬資料監管，呢個就變咗係升級版咯。 嗯。 所以佢就話呢個有咗呢樣嘢咧，嗰個管治者如果唔開放嘅話，佢有咁樣呢個咁樣嘅科技嘅利器啊。 嗯， 做个监管工作，你走唔甩 嘅。系啊系，咁嗱，其实我哋喺度讲封闭社会，好似听落啊，头先 off mic 咧，阿文教授讲，一听个名字都知道，梗系封建社会唔好啊，封闭社会唔好，开放社会先好。 佢咁样逆法啊！ 但系封闭社会其实都有啲优点嘅。 系 嗱，举个例，而家大陆人面识别好犀利嘅，我听讲啲罪案都少咗好多。 嗯， 因为你咧，佢可以人面识别就可以捉到个贼，你都冇定匿喎。 所以係冇錯， 有張學友舉行呢個係演唱會咧，人面識別就拉咗幾個賊，拉咗幾個賊，原來都賊係個 fans 嚟嘅，就俾人拉咗啦嚇。 我知道，我都聽過呢啲，咁啊，只不過就係話咧，但係有冇被濫用嘅問題啦嚇，即係都好容易嘅。係咁就係問題就係我冇不被辨識嘅自由啊嘛。是吧，咁所以呢就大家前提是点啦。譬如呢有一种讲法，特别讲到我哋今日题目啦，係咪根本我哋冇信赖到人嘅自由同埋理性呢？喺未傾之前呢就已经要佢哋同意一个一言堂嘅諗法，或者一言堂嘅价值，或者呢个国家应该点样发展呢个方向。咁呢就即係呢一个呢，其实心灵呢都霸道，即係你霸埋佢心灵就话佢唔可以有意义呀。 嗯啊， 你唔搞掂呢度咧，譬如你要宣誓噶嘛， 嗯， 你唔搞掂呢度咧，你就唔好做啦。 我同意文教授咧，其实佢系有开放社会都有唔好处嘅地方吓，譬如索罗斯嗰啲咁，开放社会佢先至可以炒作啊嘛。咁， 嗯， 但系佢亦都有好多头先讲一啲好根深蒂固嘅好处，我哋个人嗰个人权，我哋嘅自由系得到保障。 嗯。 头先讲啊，封闭社会仲有啲咩好处？头先我又谂起一样。 嗯， 舉個例，我諗我哋都經歷過嘅。我哋喺一啲法治啊、人權嘅好重視人權嘅地方咧， 嗯， 你係有一個無罪識別一樣嘢咧，所以我哋有時知道明明嗰個人咧黑社會嘅，明明嗰個人咧係即係販毒嘅，你唔拉得佢嘅喎。 你拉咗佢咧，你都未必过得入噶。 嗯， 但系封闭社会就冇呢样嘢。 嗯 啊、你贩毒人都知道你贩毒的，我想你都挺难走得甩在封闭社会、嗯、但是 在西方社会、啊、开放的社会，包括以前香港其实都很重视法治人权，你都不是说你拉了一个人你随便明知他都很坏人的，你都未必告得入的、 嗯、 他可以请最好的律师打得身的、嗯、 是的。那飞哥呢， 是不是你变了那个开放社会和这个封闭社会的法律准则不同咯？你开放社会就一定讲嗰个无罪推定噶嘛， 嗯、 你变咗系封闭社会一定系讲下大陆法啊嘛，而家法律方面你已经变咗定咗个开放与唔开放个准则喺度咯，所以我哋讲呢个里边有一个问题就话、是、你个开放社会最重要一样嘢个嗰个唔净止嗰个政治多元啊，仲要嗰个标准系要多元嘅，唔可以一个标准嘅。 嗯嗯 是有不同的标准并列的，我们说叫做什么叫做道并行而不相伴嘛。你不可以有一个标准。 嗯。 是吧，但是标准是很容易不开放的。 但是当然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么多个标准这么多种可能的方式，他很难管治。这个在中国历史经常有出现。所以他那个层即差异性的差距性的社会就是这个社会学家费孝通讲的了、 嗯、 就是这个差距性的格局呢是帮到他、啊、在儒家的那个传统里面是易于管理、啊、而大家也都没有异议才是、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说呢、其实波普尔他这种对社会的看法呢或者开放社会的看法跟他对科学的看法或者是所謂真理的得著的個看法都很貫徹的、 嗯 啊、那我們都經常說波普爾的所謂 falsification、啊、叫做 應偽論， 應偽論 蘇羅斯就應用了他 這些，就是說我未必可以說到一件事都是很正確，但是、如果他不能被否證我們就接受他。那這個呢、飛哥可不可以用30秒講講這個正偽論？ 正偽論，譬如話你咪有冇鬼魂，你唔可以證明有鬼魂存在，但如果你唔可以反證話鬼魂係唔存在嘅，咁咪即係有鬼魂咯。 啊、 你證明唔到佢存在啊嘛，咁、 嗯、 但係我哋通常要證明佢嘅存在，要有實驗啊，你證明唔到嘛。但係如果你仲另一個方面係話你否認佢嘅唔存在，你揾唔到證據啊嘛。 嗯， 即係兩條路啊嘛。 索羅斯就將佢發展成反射性理論啊。 叫反射性理 論，反射性理論啊，將佢再發展到去啊。 咁一陣間聽下李盤勝講下呢個反射性理論，我哋就比較熟悉先呢個 應用。 呢個索羅斯好精彩，好精通嘅反射性理論， 應用喺投資嘅。 哦，應用喺投資啊！我哋聽聽新聞先，翻嚟聽聽咁精彩嘅言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星期三公布新一份预算案。他表示，经济尚未恢复，政府需要维持逆周期政策，以发挥稳定作用，令到下年度会出现较大的财政赤字。他預告在現實生活之中要看餸吃飯，難免令到選擇有限。陳茂波的最新網誌上載一張他和同事一起一邊吃飯盒一邊笑談的相片，台上放了兩本青綠色，封面寫著2021-22財政年度的政府財政預算案。陈茂波说，今年预算案的封面颜色代表对未来怀抱的希望，又说在筹备预算案的阶段已经密集式和市民以及不同界别的朋友交流沟通，希望更加了解市民的生活现况以及市民的需要和想法，在平衡现实不同的考虑和限制之后，最终敲定预算案的框架和措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疫苗接種已經準備就水，星期五就開始接種， 接种疫苗可以保护自己，一定好过不接种。好多人持观望态度，但是早接种一定好过迟。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全球每日新增个案数字有所回落，很多专家认为可能同开始接种疫苗有关。他呼吁市民接种，越多人接种对社会效益越大，越快可以达到群体免疫，对恢复正常生活和通关等都有更好条件。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呼吁大家护己护人，积极接种疫苗。他提到特区动员公务员作出支援，回应令人鼓舞。今个月初，公务员事务局与相关部门及医管局已经在其中一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演练流程。警方一连两日打击非法赌博场所，在深水埗赌破四个怀疑非法麻雀、钓鱼机同埋百家乐赌档，56人被捕。被捕三男一女负责人年龄介乎33至63岁，涉嫌经营或者管理赌博场所，其中两人同时涉嫌违反限聚令。其余被捕26男、26女，年龄介乎25至66岁，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当中16男、23女同时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罚款。行动合共检获1张百家乐赌台、8张电动麻雀台、14副麻雀，同埋大约23000元赌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同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本周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康健路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大涌口路。而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是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和富中心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在九龙区，九龙湾宏光道亦都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早的5点，宏光道来回方向近启力学校的一段需要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60分钟走遍世界。 America is back。 远在千里嘅事。 你不可不知的事， 一网打尽。 The world is waking up.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无远弗届。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10万8千里。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冇理由揾我喎、啊。人哋咁辛苦先挨到毕业， 再我仔大女大呢啲嘢唔关我事噶。 我揾食已经咁忙，冇理由有我份、啊。 终身学习其实任何人都需要，一齐收睇电视节目《漫游百科》啦！搜罗不同范畴嘅学术讲座，让你都可以终身学习。 活到老，学到好。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最后一次广东广西，咁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开放社会啊，咁啊一路咧我哋都系以基于呢一个好出名嘅著作啊，《开放社会合其敌人》咧作为我哋讲题嘅一个 departure 啦吓嘅起点啦，咁咧就听众亦都开始咧有唔少嘅回应，咁或者我哋接听第一个电话先吓，系早晨， 系早晨， 系 系咪我噶？系咪 系啦？到你讲啦。 我想讲咧，就成日飞哥讲，佢话中国系道家嗰边咧好民主。咁、其实我哋咁多年五千年文化之前，中国即系多数都系以道家起家啦，系咪先？个我民嗰个神信神嘅文化嗰度。咁但系因为当时咁早期啊，嗰啲人嘅思想好简单，佢嘅道家嘅思想咧就系真系可以说服到人嘅。佢系啲皇帝啊，佢教导啲皇帝领导嗰啲咧，都系好爱人民嘅。 嗯， 即系佢情愿即系自己情愿可能有损伤，都未必系想即系去祭天好，都系希望啲人民好嘅。佢唔会话想啲人民衰嘅。但系咧，个社会不断转变啊嘛，个社会好似而家我哋中國咁，佢成日拿住道家啊、孔子啊啲出去散播俾人話，灌教人哋點樣愛國啊、愛家人、愛成嗱呢啲正常係啱嘅，愛孝順啊，但係佢自己做唔做到咧？佢對人民點咧？佢自己對人民做唔到，佢對人民唔係好嘅，佢愛唔到自己嘅人民，只係用權威去打壓人民。如果今時今日嗱，好似以前嘅信佢哋嘅啲人信教嗰啲咧，就以前都有話係咪一定要信教要去佛廟出家先係咧？而家已經唔係噶咯，而家其實個思想已經係在家修行都可以得噶啦。咁、其實我哋國家完全係冇進步過喎，佢管治人民冇進步過，人哋信神信佛論都有已經開放嘅嗰個修行嘅方法。佢完全冇，佢淨係諗住一帶一路出去。我覺得佢就淨係諗住去用殖民、用經濟去殖民人哋啫。佢我唔覺得佢係，我覺得佢想控制個世界嘅。用經濟嗱，如果你唔聽我話嘅咧，我就唔俾兩啖飯你食都唔俾。跟住一陣間又揾權威去呢個人講啲嘢唔啱聽啊！你間公司炒呢個啦，去炒呢個人啦。我即係其实是扭曲晒嘅，我哋今日中国做嘢，扭曲晒正常嘅科学逻辑理论嘅，连以前旧有嘅理论佢都扭曲埋嘅。咁呢种咁嘅睇法咧，我就唔欣赏。你又想揾国际嘅钱，你又走上出去，但一路上去揾啲国际嘅人嘅钱，揾咗人嘅钱咧，就想揾钱去打人哋，揾钱去控制人哋。嗱，呢个思维系俾我哋睇得到嘅。我唔知道你哋点睇法，我嘅感觉就 系 咁啦。 好啊，李校长。 哦，系道家系日都好重视个人嘅自由嘅，即系头先都讲过啦，百家争鸣，咁啊都揾到好多一啲我哋而家睇落咧都佢几现代嘅元素咧，都嗰阵时都有提出过嘅吓。咁、呢个就系、是、系，但系我哋就中国咧就系、是、共产主义喎。咁啊，共产主义咧就系、是、无神论，即系唔相信有神。但你見到我哋中國古代咧，一路落嚟咧，我哋都係有神啊，咁所以呢個其實有多少格格不入。咁但係喺政府嚟講，佢就係應該係無神噶啦。但係喺民間咧，就保存咗好多。有時而家我翻去國內咧，或者翻鄉下咁樣咧，都見到好多拜神嘅活動噶。其實即係你係你好難禁制到民間咧，要信呢啲咁嘅民間信仰啊。 或者好像基督教而家大陸都發展緊嘅，就好難禁制嘅啊。即呢個所謂宗教自由，某程度上咧，亦都唔係話，所以我都唔係大國內咧，大陸係極權啦。因為如果你極權咧，就禁制曬噶啦。所以如果你話講，其實頭先阿飛哥都講得啱咧，就係話極權咧喺希特拉時代啊，喺斯大林時代啊，即係個極權咧，現代社會係比較難揾到。我覺得北韓係比較接近嘅。北韓比較接近一個，即係佢相當之封閉一個社會嚟嘅，見到嚇。 嗯，我哋都唔知㗎，而家佢有幾多病毒，我哋都唔知。 唔知㗎，唔知道。 好， 冇可能冇嘅，有都槍斃咗啦嘛。 好，多謝嘅嚇。咁咧，我哋接聽第二位電話啦，要阿尤太，早晨。 早晨，早晨，阿飛哥啊，阿李校長啊，仲有阿文傑華。 係。 我就咁嘅，我因為我都係香港人，香港出世啦。 嗯。 咁當然香港人係都中意自由啦。咁、無可否認呢幾年咧，香港人自由真係好似仲我有陣時講得難聽啲，仲慘過大陸。咁、就我都覺得極權個國家梗係唔好啦。咁我覺得就係話最好就好似話齋啊，佛家都話即係中庸之道啦，又唔好話太過離譜。咁、但我覺得九七年我哋香港人都唔係。即係前咧唔係離譜，我冇感覺就好離譜啦。可能我見識唔係或者好似大家咁咩，有啲我睇唔到啦。咁我哋都見到嗰時個警察咧，對即係點都好啦，佢蝦霸霸都係蝦啲叫做咩啊爛仔啊或者嗰啲咩啫，即係好少話對普通市民都會咁樣嘅。咁變咗我就感覺到咧，都唔係我感覺，我有班朋友見到佢，唔好理佢。咩色都好啦，佢都系一种叫做咩情绪病啊。佢感觉点解香港唔系而家以前个香港咁有情绪病，即 系 好多人都会咁啦。咁我又少少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话即系话咧，阿李校长有讲过特朗普嘅。咁其实咧，我就唔知KOL 点样崇拜佢啦，我就唔知道，但系我都想分享少少。因为我系四年几前佢上场之前咧，我已经有。对呢个人好有兴趣，因为佢好特别啊。咁我都系，咁我都有兴趣嘅研究佢。咁当然啦，咁佢做咗几年，我觉得佢系好似系好似霸道啲，不过我都觉得佢有功于美国。因为点解咧？佢同阿金仔起码即系上场之后同阿金仔有倾有讲，起码金仔唔会咁癫啊！突然间又放个蛋出嚟咁吓你哋啊！即系乖咗啦，咁伊朗又乖咗啦，咁四年都冇打过仗，咁即系话真系。你諗下佢雖然唔係對付共產黨，佢冇講話對付共產黨，佢淨係話咧，我哋係做生意，我冇留蝕本俾你。咁我覺得係商人本色非常好喎、啊。咁係啊，我成日都話你要賺嘅要賺得，唔好賺得咁過分得啦。商人一定係咁。咁仲有佢搞亂咗金仔嗰班人之後，好啦，而家佢一落台啫，咁你伊朗又作反啦，你緬甸又話搞咩革即係軍管啦，即係法國又話我。要挨近中國啊！咁其實阿特朗普嗰陣時，其實佢唔係話要反共，佢其實想做生意，同埋咧，佢都驚你中國再係咁咧強大過佢，咁佢都係會驚嘅，因為中國好多計啊嘛，又點樣做埋嗰啲冇計嘅陰陰濕濕啲嘢。咁我哋覺得今次嗰個選舉又有啲好笑嘅，就係話邊個做總統其實唔係問題，我哋唔一定特朗普或者拜登邊個都，我哋希望有個公平公正嘅選舉咧就好啦。但今次咧，好似正話你哋講過咧，嗰、那個自由嘅社會咧，原來咧有個叫做傳媒嘅控制啊，原來咁咧就真人驚啦。咁於是佢哋搞咗好多嘢咧，啲人都唔會發到全美國知道啦。咁反而香港可能會知道啲啦。咁我哋覺得就如果美國都搞成咁咧，將來呢個所謂自由世界都唔使諗，美國都如果都冇乜自由嘅時候咧，我諗即係全個世界都唔知點。所以我對呢個世界雖然我都充滿希望。做好自己的唯有，但問題咧，我都希望就我哋宗教上有多啲幫到手，就係話多啲慈悲，多啲智慧，少啲貪嗔痴慢疑。咁希望大家做好自己咯。多謝阿五， 多謝尤太， 好啦， 謝 謝，拜拜。 咁我哋相信咧呢個長域理論嘅，即係如果咧咁多 prayers 喺度啦嚇，一個變咧，另外一個好難唔變策略嘅。咁啊，會唔會就係喺一個應變嘅過程當中咧，都要放低或者犧牲啊，甚至一啲佢向來嘅一啲理念咧，或者係即係一啲實踐者啊，甚至包括媒體啊，佢哋都會唔會改變佢哋自己以往嘅一啲做法咧？咁呢個真係個拉力喺邊度咧，都係個問題。咁我哋聽最後一個電話先嚇，阿楊生嘅早晨，黃生。 黄先生， 系啊，黄系，三位好。我想讲一下咧，即系政艺嗰个论证同埋开放社会同埋民主选举体制嘅关系嘅。 好啊。 咁香港系一个开放嘅社会，但系香港咧系缺乏呢个嘅民主选举嘅体制。咁换言之就系话，民主选举嘅体制佢并不是开放社会嘅必要条件。咁呢个香港就系正正第一个政艺嘅一个案例。咁我要讲嘅就系咁多。 嗯嗯，好， 唔该晒，拜拜。 好，阿飞哥有冇回应啊？ 我好想回应啊，第一个听众讲道家啦。 嗯， 因为道家你其实有好多睇法噶，但系如果你道家主要系主要讲人生嘅智慧，但系如果你涉及到道家嗰个政治哲学，而家你讲开放社会，其实讲政治嘢嚟嘅。 嗯， 讲到政治哲学咧，就道之有句金句，其实可以用喺我哋香港嘅。佢根據就話1989年個列根嗰個國情之文引述嘅，令到道德經馬上係變為亞馬遜嘅第一位。 嗯， 咁個根據係咩就叫做治大國若烹小鮮，即係話你治理國家就好似係煎一條魚仔咁樣。點解你煎魚仔唔係煎大魚呢？因為你煎條魚仔咧，你不停咁樣搞，又翻來翻去，翻來覆轉咁煎佢，嗰條魚會爛嘅。所以變咗咧，治大國若烹小鮮咧，用我哋今日嘅俗語嚟講咧，亦叫做咩？就叫做積極不光魚。即係唔好成日搞條魚，你煎佢慢慢煎，文火煎。你成日搞佢咧，就仲嗰條魚會爛㗎。嗱，咁所以叫做積極不光魚。依家積極不光魚咧，其實本來係香港社會咁多年嚟，從以前嘅財政司夏定基開始立下咗嗰個哲學嘅，即係管治哲學，就叫做積極不光魚。但系见到而家香港社会啊，有个对变啊，就变咗 积极光源， 积极不光源变咗做积极光源。 嗯， 啊，你而家国安法咪就系积极光源咯，唔系积极不光源咯，系啊，另一个反面嚟噶，呢个系第一点。第二样嘢咧，我就想引述听众喺面书有两句好嘢嘅，可以俾我哋反省一下嘅。听众讲嘅唔系我哋讲嘅，一个听众讲话，你讲民主讲自由，都要讲自律嘅。你话你问题无论你讲开放好，讲唔开放好，一去到人性嗰个层面啊，人性个劣根性嘅层面啊，你讲开放都冇用，而你呢个开放，名义上讲开放，其实喺度乱搞嘢，唔得自律噶嘛。第二个听众讲啊，佢就话讲，佢话呢个系民主自由要讲自律，就话开放社会啊，造就咗好多自私自利嘅人。嗱，呢个系听众讲嘅。 嗯， 呢两句说话都好正噶。其实都是针对了人性的劣根性，人自私，刚才听众说有那么多贪嗔痴慢疑，你问题全部都说你说开放好不开放好，其实都是为自己着想，其实都是自私自利。这个反而是根源来的。 讲到香港的发展，其实由港英时代一路到现在百多年了，人权、法治、民主、自由四只脚呢，其实一直都是冇普选嘅，即系冇民主嘅。所以头先有个听众话：，诶、哎，咪会政伪啦，话喂咁又得咁。所以我话程度上嘅差异。 嗯。 咁而系香港嘅情况咧，就系、是、话你睇下我哋经济上成日都攞话自由港啊，第一第二系嘛。咁但系我哋一路冇普选，系其实缺咗民主嘅。 嗯。 但系四样咧，其实四样都好重要，而民主咧系其中一个咧系个核心嚟嘅。 嗯， 因为你个冇个真正嘅民主嘅保障咧，其他嗰几样咧系好难独自咧系长期咧系可以系冇风险啊，正所谓吓，即系最紧要冇乜风险啊嘛，阿黄之华话斋，最紧要有自由。咁你如果你民主系一旦有啲逆变咧，你喺一个专制嘅政权里边咧，你可以将其他三样嘢摧毁都得嘅。 嗯。冇错， 所以呢个系危险嘅， 系非常之危险嘅。仲有一种讲法咧，其实都系源自呢个 Popper 啦吓，即系嗱，当然咧佢系好有乐观嘅讲法，就系、是、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理性嘅开放嘅心态。但系如果你有自由讨论空间咧，你依一个心态先至可以展现嘅。咁我即使我唔同意你啊吓，咁但系我哋都系可以倾吓。咁但系咧，佢相反呢个情况就系点啊？及其敌人啊嘛，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就系话你唔俾批判，唔俾批评，你只要狂热或者狂信嘅方式，咁咧，于是咧。 很多人就會成為了殉道者。如果條路行到某個位置，因為不是只是你一個人獨大在這個世界上橫行嘛，那譬如有很多人圍抄你，而認為有一些人做了殉道者的話，這個其實就變相地是將暴力引入在一個生存競爭的情況裡面，因為你令到一班人是成為狂熱分子，是一狂信分子，那這個以暴易暴的方式呢也都是不合情理， 也都不理想， 也都不合人性。所以就你说要做一个平衡，我们可能都要有一个乐观的信念。岑日菲，你觉得对人性的所谓理性，有一个乐观的看法，或者给他表达的空间，或者甚至自由，他不会，即给他自由，他又不会走去歪路，这件事是不是一个另外一种狂热的信仰？ 所以教科法他是制造一个名词很好的。因为佢问题，你讲开放咧，个 awareness 要社会要开放，个人要首先懂得要我哋叫批判性思维，叫 critical 啊。 系 个人要教 critical， 即系对啲有问题睇法咧，会走去绝对，要样样比较要 critical。但系 proper 仲制造咗多个名词，就俾我哋可以反思，叫做咩？叫做 critical rationalism。是批判的理性主义。因为你个人咧，你批判你开放，但你个人唔够理性咧，就问题。但怎样先可以做到 rationalism 呢？这个就回复到那个罗素的讲法啦。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有个大师的叫孙子，孙子都好正的。即重视咩？怎样令到人民会能够理性去思考问题，又批判又符合理性，就要通过教育。所以罗素讲教育的原则在哪里？教育的原则就是教人怎样能够理性地批判地思考，而且成为习惯。点解成为习惯？呢个就是教育嘅功效。 非常之好。 一两日，批判冇用喎。要成为一个对任何问题，你都能够好理性地去批判性思考。 阿飞哥讲到，讲到批判性，我又想讲一讲咧，讲到即系最后想提下咧，就你冇发觉一样嘢咧，就而家最近讲到移民潮嘅，你冇发觉咧过去咧都系咧系由封闭社会就而去開放社會，所以你見到英國、美國啊呢啲好多移民嘅，當然同佢以前殖民地有啲關係啊，但係都係又佢係因為佢開放啊嘛，咁所以咧好多人係移去開放，你就好少聽到咧就係話由一啲開放嘅社會走去封閉社會，但係零星係會有嘅，但係唔會成為潮嘅，潮就即係好多啦。咁所以你見到香港而家咪有啲人，當然啦，香港移民嘅人，可能佢就頭先講啦 ，Popper 講，佢已經植咗喺心裏面嗰種民主自由思想，你好難改到佢噶，改唔到佢，佢覺得生活得唔舒服啦，呼吸都覺得好困難啦，咁佢咪要離開香港咯？咁 或者猶太話咧，嗰種心理嘅即係精神嘅壓力病啦。 我啊覺得咧，就係、既然佢係咁咧，你留住個人又留唔住個心嘅，你咪俾佢走咯。所以是不應該禁制，因為俾個選擇的自由。咁同埋仲有，我覺得咧，香港如果有移民潮，亦都為政府帶嚟幾個好處。嗱，第一個解決咗房屋問題啦，因為佢走去賣屋噶嘛， 走咗幾萬 嘅，係佢走去賣屋噶嘛。仲有佢走咗好多呢啲人咧，呢套可能好多都係黃絲啊。當然有啲可能係藍絲，嗰啲藍絲其實係外藍內黃嘅。咁佢既然走咗啦，咁咪冇乜人反對你咩明日大漁啊？你繼續可以愚公移山啊嘛。咁咪順暢啦，係咪？咩問題都解決咗啦，啲房屋問題。第二就係喂，唔會就再係話啲人走去要好要暴力啊！而家嚇竟然用到我都最反對，去爭取呢個民主自由咁。喂，買張機票去英國你就有曬啦。 哦，咁李盤勝，你都唔使勸佢哋，佢哋都會自己會做，或者咧政府都話啦，依個個人嘅自由。係 啊，喂，你個成本好低啊！你買張機票，你冇錢買，我親戚朋友都籌到錢你俾買，你所攞條命去搏嘅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齊曬啦。 其實代價都好大嘅，而且感情嘅代價亦都好大嘅。咁啊，不過咧，我哋覺得咧，即係我哋今日好似重温咗波普爾咁啊。係啊，咁即係佢有冇後來嘅人嘅批評，或者對佢個理論？你知每一個理論咧，都會後繼者咧睇依個現實社會或者世界狀況咧，要提出修正嘅。咁都會有嘅。咁我哋咧就要揾另外一個機會再講啦。咁啊，都希望廣東廣西咧可以有機會講下海耶克啦。都係一個講自由嘅一個好精彩嘅思考，係嘛？好，咁啊，今日好多謝